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十四集，高手齐聚。 这人包大人认识的，而且他也不像是贼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是属于那种一笑眼里没坏事的典型，不过这话他可是正正经经说的，怎么看怎么像只使坏的猫。赵普点头，这话重听。庞太师一听可来劲了， 哦，原来是包拯的朋友，好啊，你老包，你也有徇私舞弊的时候，逮着机会这次要好好说两句。 此人一脸猥琐，还拿块布蒙着脸，张头鼠目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 赵普气得嘴都歪了，指着自己鼻子， 我张头鼠目？ 可不是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开封府不是向来秉公执法吗？此人穷凶极恶，杀人无数，理应问斩。 阿弥陀佛，太师啊，你死定了。 哎呦，那可难了，我杀的人不计其数，我这条命啊，怕是抵不过来。 哎呀，你个凶徒啊，竟然如此嚣张，你是不是爹生父母养的呀？全无人性。 这倒是，我爹早死了，他活着那会儿也没养我，我是我娘养大的。 你娘莫非是什么毒妇，竟然教出你这样穷凶极恶不知悔改的儿子。 太师啊， 展护卫，照我说，将他拿下就地正法都不为过，这种人活在世上天理难容。 展昭一听庞太师再说下去恐怕真的有性命之忧了，赶紧阻止。太师一摆手，反而阻止展昭。黑衣人伸手扯了蒙面的黑布往地下一摔， 庞吉，你过来阵法老子试试。 片刻的沉默后，白玉堂转眼看了太师一眼，就见他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张着嘴只剩下喘气的份儿了，那样子极度震惊。而庞吉身边还带着几百精兵和衙役呢。大宋朝凡是当兵的都认识赵普，几个兵将面面相觑，一起跪地给赵普行礼，口称参见九王爷。 此人就是赵普？ 公孙有些震惊地望着前方的赵普，抱着小四子的手莫名收紧了几分。赵普刚才是让庞太师气昏头了，见他连自家皇娘都骂上了，所以甩了面罩。不过这回见这帮人反应太大，赶紧摆手， 低调啊，低调。 就在这时，展昭和白玉堂突然一起抬头望墙头，就见墙头忽然闪出了十来个黑衣人，他们手持弩箭对准赵普。庞吉一惊，他这会儿可警醒了，赵普的命比什么都金贵，赶紧大喊一声 保护王爷。 不过展昭和白玉堂都没动弹，有些感兴趣的望着那些黑衣人。同时两个人影突然窜上了围墙，动作之快，以至于那些黑衣人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踹了下来。庞太师就感觉身后什么声音响，抬头一看，一个黄色的身影越过他头顶落了下来，手中一根接近七尺长的冰铁棍，几棍子下去将那些摔下来的黑衣人统统打躺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再看两边墙头，一边蹲着一个紫衣人，一边站着一个赭色衣服的人。这两人都是年轻男子，紫衣服那个看起来都不到20岁，白净面皮，长得十分秀气。他身后背着一个黑色的皮兜，看外形里边装着一把巨大的马刀。赭色衣服那个20多岁，相貌端正，一脸的稳重。 而站在最前面扛着棍子的那位黄衣人也是20多岁，瘦高个儿，娃娃脸，一头短发跟寸头似的，冷不丁一眼会觉得是哪个庙里跑出来的和尚。不过这和尚头鲜红鲜红的，这人竟然天生一头红发。再看他手上那根棍子，银色，上边绕着一条金龙，样子古朴，十分特别。白玉堂心中了然，刚才众将直呼那位黑衣人为九王爷，看来这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灰眼修罗赵普了。而墙头两个是赵普的两位影卫，前边这位是大宋朝的先锋官，赵普的左膀右臂赤麒麟欧阳绍征。白玉堂今天遇到了当今天下两个最有名望的武人，一个是属于江湖的展昭，一个是属于军营的赵普。不过白玉堂都觉得有一点点见面不如闻名，因为两位都有些二。当然了，二的各有特色，展昭二的比较有趣一些。庞吉和白玉堂一起咳嗽了一声，白玉堂咳嗽是因为自己胡思乱想，庞太师则是按了按喉咙，就觉得咳嗽的声音尖细尖细的，肺有点堵，脑袋嗡嗡响。 完了，刚才居然跟九王爷吵架，还说了太皇太妃的坏话。 这时候后边又有车马声响，包拯因为不放心也坐着马车赶来了。车子停在巷口，包拯快步走进来一看，一眼瞧见前面那黄山人，张大了嘴。 欧阳将军， 好久不见了包相。 哎呀，叫你低调一点，出来也不蒙个脸。 这就是赤麒麟欧阳绍征啊， 闻名不如见面啊。 九王爷 啊，包相，别来无恙啊。 包拯看向庞吉，庞吉则哭丧个脸。 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，黑子！ 欧阳绍征一脚踩入一个黑衣人断了的肋骨，黑衣人惨叫一声，公孙搂住小四子，小四子捂着耳朵，似乎有些害怕。白玉堂看了欧阳绍征一眼，欧阳似乎也注意到了有小孩在这儿，有些抱歉的对公孙笑了笑。公孙没什么表示，不过脸色十分难看。 你刚才胡说八道什么了没有？ 太师说要抓人回去，打入木龙囚车严刑拷问，还说他獐头鼠目不是好人，最后啊连先皇和太皇太妃都骂进去了，好生猛。 有种啊，太师，千古第一人。 太师急得直跺脚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 谁派你们来的？ 欧阳问被踩得剩下半条命的黑衣刺客。黑衣人突然一扬脸，随即断气。展昭皱眉，这些黑衣人是死士，牙齿里边似乎藏了毒药。公孙伸手将小四子交给了白玉堂，快步上前。白玉堂接过小四子，跟捧个西瓜似的，不知道手该怎么放。小四子被他抱得特难受，伸双手勾住他脖子，撅个嘴直动他。展昭拉住白玉堂，一只手腕子往下拖住小四子的屁股，另一只手腕子往上拽，拖住背，小四子即刻舒服了。白玉堂僵硬在那里，和小四子对视。 白玉堂的表情好有趣。 公孙走到尸体旁边，蹲下一一检查了，最后似乎选中了其中一个，取出一枚银针来，在那人头顶扎了两下，那个原本应该死了的黑衣人突然回了一口气。欧阳绍征一惊，赵普也忍不住哦了一声。 谁派你来的？ 他牙齿里的毒把舌头烧坏了，没法开口说话了。 那就回来干嘛？ 他是人又不是猪，你很喜欢看见死人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 欧阳一惊， 瞧着公孙，公孙站起来转身就走，欧阳眨眨眼回头看赵普， 你仇人？ 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，公孙策斯斯文文的，没见他这样过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他绝对不认识这书生。公孙救活了人，走过去抱走白玉堂手里的小四子。包拯见他沉着脸，倒是能理解，公孙是神医，也许觉得赵普他们杀戮太重，所以反感。包拯从一见面就很欣赏公孙，觉得此人博学又医术高明，是旷世奇才，若是能留在开封就最好了。 公孙先生，不如回衙门。 包大人，我就不回衙门了，你有什么事情派人来客栈找我就行。 说完，公孙抱着小四子扭头走了，众人又都看了赵普一眼。 是不是你得罪别人不记得了？ 书生都这样，不知所谓。 公孙脚步一停，回头看了赵普一眼，眼神凛冽的赵普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过他。 爹爹，那个人是谁啊？ 公孙沉默半晌，说出两个字儿：“ 狗熊。” 说完快步走了。现场一片沉默，随后就听到扑哧一声，欧阳蹲在地上边笑边捶墙。 这叫什么书生，敢说老子是狗熊？ 展昭觉得场面挺混乱，想问问白玉堂看不看得出这帮黑衣人的来历，可转脸就看到白玉堂站在人群外，微微蹙着眉头看着地上的黑衣人尸体，似乎若有所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。